其实我还不想睡，也想有人陪。我脱了鞋，到达今天约会，你想留下来，但我说有点累。进进退退，攻防以为爱爱的机会，有时却无功而回，忽明忽暗的趣味，来来回回怎么定位爱爱的范围？我并不是收回，我不过想再挽回，还是朋友的感觉，只暧昧。这世界会不会有人像我们这对？新的口味，未确定给谁？可是又会从对方的设备寻找一点的安慰。是爱人空缺，表面还是无所谓，还是无所谓，还是无所谓，其实怎会无所谓，怎会无所谓。